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26集，太学传统。 他脖子上有勒痕。 白玉堂指了指尸体的脖梗，公孙查看了一下，点点头， 符合上吊的特征，但是有可能是被勒死的。 这个究竟是不是金善呢？ 当年见过金家少爷的人应该不少，明早找人来问一问吧。 嗯。 白玉堂将棺材盖上，公孙让衙役们将尸体运回开封府，他要仔细验尸。众人回到开封，就见院子里那些骸骨已经基本都拼完了，跟之前公孙推测的一样，都是外伤死，不像是事故或者意外，也不像是被吃了，更像是突遭劫难。次日清晨，整个开封府都轰动了，好多人都传说西山挖出了金佛，有一座山那么高。好在皇城军连夜搭了个架子，将三头金驼的四周围都用油布遮了起来，才没引来更大的骚乱。皇宫里，赵真听去看过了实物的南宫详细地讲了一下西山的情况，也是惊讶非常。天尊和殷侯一大早听说了，也都拉着展昭、白玉堂跑去参观。展昭问二老见过这样的雕像没，两人都摇头表示第一次见到，各种神奇。而且这三头金驼的雕像白天看更加的震撼， 这东西铁定不吉祥，简直妖气逼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点头，昨晚上黑漆漆的看不清那三个像极了蛇头的脑袋，今天仔细一看，那三张怪脸的表情竟然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怎么看怎么邪性，难怪昨天无沙大师推断是邪神，的确是有那个范儿。众人正讨论，就见有人跑了过来，是太学的王夫子。 太学的一跑来就没好事儿，不是又死人了吧？ 展昭正想着，王夫子跑得切近。 诸位，林夫子让我来提醒各位，今日晌午之后要去太学的。 啊？ 去太学干嘛？ 哎，果然不记得，幸亏林夫子考虑周全，让我们挨个来通知。皇上下旨让各位奉旨教书的，林夫子不是给了你们课程吗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望天，那课程都不知道被他们扔哪儿去了。天尊倒是还真看了那张课程的安排，有些不解。 不是两天后才开始上课的吗？ 今日是太学新生集体入学的日子，按照太学惯例，新生要认识所有的夫子，还要听先皇留下来的教诲以及皇上的训话，所以下午你们一定要去的呀。 我们也要去啊，又不是常住，就教几堂课而已。 太学传统即尊师重道，一日为师就终身为父。 哎，我可不要那么多儿子女儿。 非也非也。 王夫子直晃脑袋，看着又要拽文了，展昭无奈只好先打发他走。 我们下午就过去，下午就去。 王夫子点点头，随后又好奇地问展昭： 听说挖出了金佛，我能看看吗？ 展昭等人对视了一眼，这位王夫子也一把年纪了，能在太学当夫子的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学识渊博，王夫子又是出了名的对佛法风俗之类的有研究，还去西域游历过，没准能认识，于是就引着他到了山洞前观看。王夫子抬头一看，傻眼了，搔着头饿了半天，饿得众人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。 夫子，你以前见过？ 我可能是见过。 王夫子手指着那佛像点头，众人倒是惊讶了，可王夫子手指头指着那金佛，似乎是想不起来。 肯定不是这么大个儿，没准是在书上或者哪儿。 反正我肯定见过一模一样的。 众人焦急，王夫子也急，但是越急越想不出来，跟卡住了似的。 是在太学里见到的。 白玉堂对付天尊有经验，一般老头想不起来什么事情的时候给点提示是最好。王夫子最常待的地方必定是太学，所以先从太学提起。 书上看到画像之类的吗？ 王夫子一愣，众人还想再提醒他几句，他却一拍手。 啊，团扇。 团扇？ 我见过福仙楼的元儿拿过这个团扇。 王夫子一拍头，众人默默地看了老夫子一会儿，一旁天尊摸下巴。 福仙楼不是喝花酒的地方吗？ 哎呀，夫子你都一把年纪了，悠着点啊。 王夫子一愣，随后面红耳赤直跺脚。 哎呀，要死了，我当然没有，不是，哎呀。 展昭见老头都快吐血了，赶紧劝。 不要紧的，风流才子嘛，喝花酒平常事啦。 你这是怕他死啊，还是嫌他死得慢？ 白玉堂一脸佩服地看展昭，果然老头百口莫辩，急得直喘。 你在哪儿看到的？ 福仙楼里的是琴姬，不是姚姐啊，卖艺不卖身的。元儿姑娘是我一个朋友姚山水的红颜知己，那日我与山水喝酒的时候，她正好抚琴，扇子就放在手边，因为古怪，所以我多看了一眼。 说着老头还指天发誓。 元儿都好做我孙女了，你们不要胡说呀，我身家清白，没有苟且之事。 展昭等人望天，这王夫子不逊于林夫子那么古板，别一会儿以死明志自证清白了，于是赶忙点头表示相信他。 你是说福仙楼的琴姬拿着这画了三头金驼像的团扇？ 我应该没有看错。 姚山水。 展昭摸了摸下巴。姚山水也是个文人，是皇城很有名的画师，此人风流成性，相当有名，红粉知己应该不少。不过一个正常的姑娘家会拿着画有那么可怕图案的团扇，就有些奇怪了。展昭觉得是条线索，可以去找这个园儿问问。王夫子喘匀了气，嘱咐几人： 诸位下午不要忘了来太学啊。还有林夫子说要商量一下寺院交流的事情，到时候夫子们要聚义的，也希望各位高人参加，事关太学荣辱，一定要同舟共济。 说完王夫子回太学去了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： 耗子，教书的事情怎么办啊？ 早跟你说私奔，你又不跟我走。 我家带口的我怎么走啊？ 展昭眯起眼对着一旁努了努嘴。白玉堂转脸就见天尊背着手正跟阴侯商议。 哎，你说教他们些什么好呢？ 告诉他们江湖正派没有多少好人什么的。 这个可以。要不要跟他们讲讲赵真小朋友他爹的糗事啊？ 这也不错，还有赵普他爹干过什么坏事之类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奈扶额，让这两人去教书真的不要紧吗？总觉得要出事儿啊。放下其他人不提，展昭和白玉堂在晌午之前先去了一趟福仙楼。福仙楼也是开封挺有名的一个地方，介于琴楼和青楼之间，楼里的琴姬歌姬都是才貌双全，往来的客人也大多非富即贵。福仙楼是江湖人开的买卖，老板是福仙堂的堂主宋福生。展昭他们虽然跟他没什么交情，不过也没仇怨。福仙堂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江湖门派，现在的江湖门派除了要有功夫，还要有钱有人，尤其是新兴的门派， 大多有些买卖在做。福仙堂的总堂在杭州府，离开封远了，因此宋福生应该不在这里坐镇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到福仙楼的大门口。开封毕竟是皇城，天子脚下管你是秦楼还是青楼都得有些气派，因此楼前除了金碧辉煌的门框和招牌，可没乱糟糟揽客的人。 你来过吗？ 没有。 展昭抱着胳膊前后张望了一下。 跟白府在一条街哦。 这条街长了，白府离这远着呢。 传说中你不是风流天下吗？ 传说中你还虎背熊腰呢。 展昭微微眯起眼。两人进了福仙楼的大门，有伙计迎出来，抬眼一看愣了愣，边往里头请两人，边对着后头其他的伙计使眼色，一个伙计赶忙就跑上楼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